嘿、hey, 你好，欢迎来到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话题呢，我们聊聊旅行吧。 对，你是因为什么选择开始了一场远行呢？ 嗯， 有的人就是一刹那的决定， 对， 就是 说走就走， 对，说走就走，世界在我手。 这第一首歌呢叫做 Sunshine Girl，很好听的一首英文歌， 前几年特别流行哈，在网络上，应该是一个萌妹子唱的， 对。看看我们听众朋友都是怎么说的啊？不解风情的肉包子，他说呢，我一路向北，离开有你的季节。坐在火车上听到这句哭成泪人，那时候刚好跟女朋友分手，而我一秒都不想在那座城市多待，于是随意选了一张城市的火车票，我就离开了。 看来是情伤啊， 嗯， 刚分手 为了逃离这个商城。 对，一个名字而已，不代表什么。他说因为一个人放弃一个城，去远方看看没有那个人的城市，会不会更适合幸福呢？ 嗯， 也是因为爱情。哎， 大部分人都是为了爱情。梁九恰他说呢，我从远方赶来，你说不见没关系，我是来看海。 对，谁说来看你了， 我只是想看看海。 哎呀，不解风情啊。比林喵他说，有时间有钱的话，我就会开始一场远行。 哦，看来钱很重要。 看来他永久处在没钱又没时间， 所以做不了这个决定。 第二首来自于卡奇社的《日光倾城》， 嗯，很适合旅行的时候听的歌， 在车上放着。 对对对，在大巴车上，在火车上，听着这首歌最有感觉。 然后正好是上下高架桥啊，有翻山越岭那样的感觉。 对对对，或者是电影里稻城那种感觉。 从一个高的地方去远方，从地处加少总即时的快乐，转动的车轮它载着我，偶然遇见月光倾斜的苍白。 放纵怒他说呢，之前吧我老想着爱一个人会地老天荒吧，我喜欢着一个超现实的女孩，她很难喜欢上我，这就像一场远行，一场看不到终点的远行，而现在我想轻装前行了。 嗯，看来是要放弃了。 用远行来形容 一段感情。 嗯。 J 邹三三，他说我想逼自己一把，一个人的旅行不再依赖 啊，可能之前总是有人陪你一起去， 对，有人前后鞍前马后的为你做了很多的事情、嗯、也有可能说现在你还想跟那个人在一起，但是那个人已经不在了，已经不在你身边了。 没有多拉百宝袋的 WG 他说呢，用生活费假期前后逃课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，只是因为想见他。 嗯， 他来远行是为了见一个人。 老子叫李四，他说我来到你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的路，对不起，我还爱你。 一直放不下这个人，想看看你，或者看看你生活过的城市的样子。詹曼华他说呢，现在的一切好像都不是我想要的，就连这座城市的空气都是错放的。 嗯，很文艺啊， 可能就在这个城市真的太厌倦了，想要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。 对，可以换一个环境生活嘛，生活工作什么的，因为这个生活、嗯、每个人的生活怎么样都是自己选择的， 开心最重要。我觉得 对， 我经常有这种感觉。 何时瘦了，何时改名字，他说因为梦在远方，而你在远方。 嗯，所以更向往远方， 所以你是我的梦，我要向梦而生。 下一首歌来自赵英俊的我就要和你在一起。 嗯，这首歌呢是当年很火的电影人在囧途之泰囧的插曲。 嗯， 看过这个电影的朋友应该都很熟悉吧，王宝强还有那个徐峥他们两个在里面不停的逃亡的时候。 对对对， 就有这首歌， 也是很适合出去玩的时候听。严武邦荣他说呢，高中时我们去同一个地方上大学吧，后来呢我到了安徽，他去了山西，后来人生第一次来回坐了40个小时的硬座去他的大学看他。 嗯，我也坐过来回大概要50个小时了，我记得 都是为了去见一个人是吗？ 因为爱情。 因为爱情，突然想唱起来了。 现在我们必须在起床惹我生气，无妨我不理你， XY 他说，刚毕业工作第一年呢，还是没有忍住被分手了，时隔半年依然难过伤心。听酷音乐调频大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，后来呢独自一人订票坐了一夜的火车，硬座去了苏州。人在离开后呢才发现爱在身边，回来后不久开始了一段新的感情，现在呢准备结婚了。有的时候离开呢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发现，女孩子还是要多爱自己一点。 嗯，有的时候想不明白的事儿，自己去一个地方可能就想通了。 对，走一走看一看，让自己从那个象牙塔里逃脱出来哈，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，没准海阔天空了。 阿慧偏转，他说呢，想要丢掉过去重新开始的时候，我就会选择一场远行。 哎，很多人开始远行只是因为想改变，改变什么他们也不知道，他就是想要改变一下，想要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。 对，总是生活有一些不断的变化才会觉得有新鲜感， 有灵感是吧。 对， 下一首歌来自于朴树的《平凡之路》， 这是后会无期的一个主题曲。 一听起来这个感觉有点伤感了， 节奏感很好，特别适合开车的时候听。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，你要走吗 Via Via， 易碎的骄傲着，那也曾是我的 果果果果。他说呢，因为总感觉现在的生活呢与自己格格不入，然后呢选择避而不见，选择去开始一段未知的冒险，选择好好整顿自己的失落感。 嗯， 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吧，象征着 就疗伤。大家喜欢远行来疗伤， 疗伤治愈之旅。 故事你真的在听吗？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，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。 浅时光他说呢，为了逃避一个人，回到在一起生活过的城市，脑海清晰浮现在某个地方我们做过什么，好熟悉又好陌生，以前是我们一起来过这些地方，如今是我一个人。我选择远行是因为我想忘掉你，不想再看到我们过去的片段了。 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。 张小姐有迷茫没梦想，她说，我看心情咯，开心了我就窝在家，不开心了我就去旅行。哎，跟我相反，我开心了我就去旅行，不开心我反而想一个人待着。 我是开心不开心都想在外边待着 飘着， 对，都想旅行。还有这个朋友他说呢，见见世面证明我不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孩。 对，旅行其实很磨练人的， 嗯， 尤其是一个人的旅行。 蝶欲寻花，夜夜西芳草。他说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，爱的是你，疼的是我，想用一场旅行去缅怀一段爱，却满脑子都是你， 还是忘不了那个人。 对，踏在一片陌生的土地，但是眼前却依然浮现出了你的面庞。 就累梧桐雨，他说呢，说走就走的旅行，独自一人来到陌生的城市，随之寄来的是快要吞噬灵魂的空虚，路上匆匆的面孔，藏在衣服下面，又是多么孤单的心灵。 嗯， 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，想挣扎无法自拔，我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 游戏人生0912，又是一个跟我生日一样的。他说呢，厌倦了以前的生活，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作为终点，也是起点。 嗯，说得太好了， 这相当于人生中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一样的 转折点。 嗯。 下一首歌叫做 Before I Find You， 一首英文歌，在我找到你之前。可能大家选择远行都是为了去找寻什么东西吧，有的人是去寻梦，有的人是去寻那个人。 But I don't think it makes you happy No, I see There's nothing I can do to bring you back to me 贝贝糖不甜，他说呢，不管是出门左拐还是背包右行，无关是坐地铁还是坐高铁，我只想出去走走，去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，去为未来某一天留一份回忆。 朕只是略萌，他说呢，我想出来看看外面是什么样，不顾家人反对，高考报了一个非常远的城市，不后悔吧，要不然也不会认识他们。 嗯， 看来在新的城市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，有过一段很难忘的回忆。 的唐小果他说呢，因为被劈腿，所以呢想换一个地方，换一种心情，虽然各安天涯，不过还是希望他幸福，即使一切都与我无关。 嘉文他说呢，我不想看到他成为他的英雄，我记得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这辈子是我的英雄。 他说因为心里呢总是装着一个人，就想到他所在的城市，期待一场偶遇。人海茫茫哈，我在你在的城市了，对，希望能够在某一个街角转弯处遇到你。 You choose, it's your choice 最后一首歌了，我特别喜欢的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。 嗯，对，很暖心的歌。 你知道吗，那一次去他的演唱会啊，其实我是冲着这首歌去的，但是全场听完没有这首歌、啊、就好遗憾。 为什么？因为是电影的宣传曲嘛、嗯、 是， 可能一般不会唱， 可能这个电影已经过了宣传期了要在的话他应该会唱了。 我是沉默的存在，不当你的世界，只做你肩膀，拒绝成长到成长。 我住在你丢掉的歌里，他说呢，我想我们很多时候也像莫大人一样，远行是为了梦想吧，可能是单纯的想去看看哈尔滨的雪，或者去吃陕西的羊肉泡馍，也可能是为了追回年少时未能把握住的人，亦或是去找寻自己。不管怎样，旅行最美的时候就是将至未至，重在体验和经历。 嗯，莫大人说过吗？是吗？远行是为了梦想。 对呀、啊、因为我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嘛。 你的梦想是什么？ 我的梦想就是 世界和平 走到哪儿拉屎都有人给我送纸 那应该是送外卖的过来了你要带着手机。 未来多漫长，再漫长，还有期待陪伴你，一直到故事已说完。 高老庄庄花他说，我们一直在旅行，一直在等待某一个人可以成为我们旅途的伴侣，陪我们走过一段别人无法替代的回忆，在那里呢有我们特有的记忆，亲情之意，友谊之花，爱情之树，以及遗憾之泪。 嗯， 这排比句写的 可能的地坦白，只是无声地交谈，感觉幸福，感觉不 林希尔他说呢，读书和旅行，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。我本俗人一个，和很多人一样，长相平凡，家世平庸，但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和能够配上我的他，我一直在坚持努力，因为只有自己才是最能够给自己安全感的人。你若盛开，蝴蝶自来，所以我愿意不辞辛劳地进行所有的尝试，所以我每周一本书，也开始认真地存钱，偶尔去走走。 嗯，存钱还是很有必要的啊。再最后分享一个朋友的留言，他叫做再坚持两个月有糖吃，他说因为我永远也不知道下一次远行是什么时候，所以呢既然有机会有时间，为什么不走呢？ 嗯，对， 嗯，是的，有这个机会就走出去嘛，你老想着说等一下等一下，那就等到你晚年了，等到你暮年了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有时间有精力或者有想法去玩去出去走走的时候，坚决的去走一走吧。 嗯，好的，那我们这一期呢关于旅行的话题呢讨论到这里了，然后我们下一期的酷我音乐调频再见吧， 拜拜。 嗯，拜拜。 一直到这故事说完。